第207集。宫应贤，你绝对不能死。手机上是一段录像，任毅一眼就看出那个被绑缚着的无力低垂着脑袋的男人是宫应贤。宫应贤身上有斑斑血迹，受伤的右臂更是一片血红，整个人看来狼狈而孱弱，仿佛奄奄一息。任毅瞠目欲裂，一手攥着了那个护士的手腕，一手夺过手机，恶狠狠地说： 你是谁？宫应贤在哪里？ 那护士戴着医用口罩遮盖了大半张脸，近距离看连头发也是假发，看不出本来面目，不过确实是个女人。她压低声音说： 放手。 任毅咬了咬牙，松开了手。 宫应贤现在在我们手里，你想让他活着回来就照我说的办，否则我们会在赤天使上做一次最盛大的直播，活活烧死他。 你要做什么？ 我要你去宫应贤的家，把他搜集到的所有资料和证物都交给我，一样不留。 警方已经去过他家了，那些东西说不定早就被带回警局了。 没有，这不是一个案子，宫家有非常厉害的律师团，警方不敢带走无关的东西。他家的安保系统我们进不去，但你可以把那些东西全部带出来送到指定地点。 我现在在警方的监视下根本无法离开医院。 半夜3点左右我会切断医院的电源，你要想办法离开。里面有你需要的东西，停车场 A3 排第一辆车是给你准备的，天亮之前务必拿走所有证物，我会把地点发到这个手机上。 他在哪儿？他现在怎么样？ 还活着，但如果你做不到，他随时会死。你如果报警，他也随时会死。 我要看实时录像，我要跟他通话。 你没资格提要求。 说完，他将信封和手机都扔在任毅身上，转身就走了。任毅打开信封，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一把刀，一把车钥匙。他拿起手机，仔细看着那段只有10秒钟的录像。宫应贤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只有最后略微晃了晃手指，能证明人还活着。任毅扔下手机，崩溃地捂住了脸。他该怎么办？他能怎么办？退一步讲，宫应贤确实不顾他的死活，但他能眼睁睁看着宫应贤被烧死而无动于衷吗？ 宫应贤，你绝对不能死。我看着你的眼睛，亲口问你，为什么？ 任毅晚上吃了顿饱饭，他已经好几天没有正常进食了，医生和护士都很高兴，以为他终于想开了。其实他只是为了恢复些体力。在较短的时间内，他反反复复进医院，在冷库受的伤到现在都没有好利索，又中了枪，他目前的健康状态绝对是有生以来最差的。以前他觉得自己健硕如牛，偶尔受了点小伤很快就能痊愈，可这一回他是真正体会到了身体上难以逆转的损耗。也许从他跟宫应贤相遇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命里会有这一劫吧。吃完饭，任毅睡了一觉，并在2点多的时候醒来，上了个厕所，透过厕所的窗户再次观察他的病房外的楼梯。白天的时候他已经借着上厕所反复看了好几遍了，这一次是在天黑之后再次确认他需要的那些支撑点的位置是否还看得见。他的病房就在3楼，不高，但也不能像2楼一样说跳就跳了。他将利用窗户、管道、横梁、空调等一切可以利用的物体爬下楼，攀岩越脊，这对于消防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只是他们爬楼的时候都有安全防护，这一次只能靠自己了。心里有了底，他返回了病房，等待时间到来。接近3点的时候， 他看到监控摄像头的那个小红点突然灭了。很快的，病房外传来交谈声，又过了一会儿，他的病房被轻轻推开了。值班警察走了进来，看了他几眼，确定他在熟睡之后又退了出去。门一关，人一掀开被子下了床，他在被子里已经用刀把床单被割开了。他快速将床单系成了一股绳子，带上那把车钥匙，打开窗户，将绳子绑在窗户把手上，慢慢地探下身去。他知道把手不结实，可如果绑在床上，床一被拖动，外面的人就能听见。把手大约能支撑一下他的体重，一下就够了。他借着支撑和扎实的攀爬技能下到了二楼，然后他割断了床单，将剩下的一节绑在了空调外接的支架上。这一节床单已经不够把它放到地面，所以最后一人多高的高度，他是直接跳下去的。这样的高度在平日里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但这回他一落地，肋骨剧痛，疼得他半天都站不起来。他咬着牙，勉强扶着墙起来，光着脚朝停车场走去，一路躲避着值班的保安和医护人员。他在停车场找到了那辆车，上了车，副驾驶早已有给他准备的衣服和鞋，他快速换好，戴上鸭舌帽，开车离开了医院。这一去又会如何呢？他好像总是想着供应贤，却渐渐忽略了自己。他为了帮供应贤遭遇死亡威胁，几次受伤，现在还面临着牢狱之灾。最让他痛苦的是，他恐怕再也不能当消防员了。只是喜欢一个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原本他不曾抱怨过，因为他以为他在做正义的事，在帮助他最爱的人，哪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也无怨无悔。可现在他不敢说自己无怨无悔了。当供应贤眼看着他们被枪击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变了。也许正如郑培所说，他真是个蠢货，他被人利用，搭上了甄氏的所有东西，最后却被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可是即便是这样，他依然不能对供应贤见死不救，哪怕这一趟可能是没有回头的旅程，他也义无反顾。归根结底，他忘不了两人曾经生死相依，这次就当他还供应贤几次的舍命相救吧。他这个人从来最讨厌欠别人东西，还清了才算一了百了。驱车来到公家，人一停在外大门前，从车窗里伸出脑袋，冲着监控摄像头摆了摆手。过了一会儿，大门打开了，仁义将车开到主屋前，盛博早已经在外面等待，还有两个保镖。 哎呀，仁队长，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我家少爷有消息了？ 他看起来苍老憔悴了许多，显然这段日子也十分煎熬。 盛博，我要去一趟那个房间，把所有东西带走，你能不能不要问我为什么，只是配合我？ 那怎么行？哎呀，那些东西少爷从来不许任何人动的。 我知道，但是我现在需要那些东西去救他，我必须带走。 可是任队长，少爷到底怎么了？我打邱小姐的电话也打不通，打去警局也没人告诉我，打给明晴小姐他什么都不知道。少爷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他会被通缉？我都快急死了。 龚明晴就是龚应贤的姑姑，龚飞兰的母亲，他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人一听说他已经以雄厚的财力聘请了顶级律师团，准备为龚应贤打官司，只是跟其他人一样，他不忍心也不方便告诉盛博。看来盛博连秋妍的事都不知道，仁义更难以启齿了。他握住盛博的手，安慰道：“ 盛博， 应贤现在还活着，但很危险，很多事连我也说不清楚，我也没办法告诉你。你相信我，让我把东西带走，我会竭尽全力把应贤带回来。 任队长，我相信你，就凭少爷相信你，你是少爷最重要的人，少爷现在一定很需要你。你带走吧，我帮你整理。 任毅心中苦涩不已。是吗？他是龚应贤最重要的人吗？也许吧，毕竟他对龚应贤有极高的利用价值，无论是他的身世，还是他的职业，甚至是他的性格。哼，事到如今，他连龚应贤接近他的目的也再次怀疑了。确实，太巧合了，怎么当年参与龚家两起事故救援的，偏偏是他父亲呢？那一枪，让他对龚应贤的信任分崩瓦解。如果一切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那还有什么是真的？在盛博的协助下，任毅将所有的证物都装进了行李箱里，足足装了两大箱子。保镖帮他把箱子放进了后备箱。盛博用殷切的目光看着任毅，祈求道： 任队长，要带我们少爷回家啊。 会的，盛博，我走之后，你打电话到我的中队，把我的车牌号告诉徐阳波，提醒他不要找红武分局的人查，找傅凯。 盛博用力点头。驱车离开龚家后，任毅故意把车停在一个有摄像头的路旁，等待着那个护士发来下一步的指示。大约快五点的时候，他的手机上果然收到了一个地址。他把副驾驶的脚垫掀了起来，用马克笔在脚垫的背面写上地址，然后下了车，把脚垫扔进了一旁的垃圾桶里，最后回到车上，把地址输入导航，驱车而去。